信第一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，今天下午本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，光照充足，气温适中，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。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，天气转阴。明天白天南部地区可能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的天气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偏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1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。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和蒙哥二人听说耶律楚材病危，心急如焚地赶到了韩城耶律楚材府。进了屋内，看见耶律楚材躺在床上，神情憔悴，跟前站着小儿子耶律仇，还有两个侍从。室内家具设施十分简陋，床上的被褥也很破旧。耶律楚材挣扎着叫儿子耶律仇施礼，自己也努力起身行礼。蒙哥忽必烈连忙还礼，轻声说：耶律国相，别乱动，身体要紧呐。耶律楚材勉强打起精神，微弱地说：二位成吉思大汗占领金中都燕京时，我就跟随了他，后来随大汗西征，大汗待我如子，我深深敬服大汗，志向宏远，雄才大略，前无古人。先汉待我如兄，朝夕相伴，纵酒论政。先汉多采纳之。中原地广人稠，治理新占领地，成吉思大汗已有定论，随其俗，柔其人。对中原，我简言之，以汉法治汉地，治国儒学不可废，治民儒礼不可弃。先贤说，治大国如烹小鲜，成吉思大汗不言其辞，深明其理，以其宏大气概全涵盖之。我侍奉二位大汗忠心不二，以报知遇之恩。我身外 物，无所牵挂，只是小儿丑儿还未成器，丑儿给二位跪下。说完，站在一旁的耶律仇给蒙哥忽必烈扑通一声就跪下了。忽必烈赶紧上前扶起耶律仇。蒙哥心知耶律楚材此刻已然是回光返照，身体支持不了多久了，连忙问道：耶律国相，您还有什么嘱咐的？耶律楚材顿了顿说：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韩国将来在二位。话刚说完，这位异族国相便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耶律仇伏在耶律楚材的身上痛哭失声，忽必烈看在眼中，跟着伤心。当晚白天，耶律楚材临死时的话还在忽必烈的脑子里不断闪现，耶律仇孤独无助的情形让忽必烈决心将他收在自己的身边抚养。就为这事儿，忽必烈找到了母亲。索尔忽和塔尼在做着针线活，忽必烈进来说：母亲，您累了吧？休息一会儿吧，我给您说件事儿。耶律国相的小儿子耶律仇现在孤身一人，我想把他带到府上和我作伴，行吗？索尔忽和塔尼说：哦，你把他叫到我这儿来，我看看他。好，我马上去。过了不大一会儿，耶律仇来了。索尔忽和塔尼打量着耶律仇，笑着说：跟您父亲可长得真像，我收你为义子如何？一旁的忽必烈真没想到母亲会这样做，惊喜地推了一下耶律仇。耶律仇给索尔忽和塔尼跪下说：孩儿耶律仇，给母亲叩首。索尔忽和塔尼把他扶起来，眼中含泪说：你父亲耶律国相为这韩国像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一样拼到了最后，你就给忽必烈作伴吧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在贵由的府内，乃马真坐在一把镶金的椅子上，桌子上摆着一个锦盒，里面装满了珍宝，琳琅闪烁。乃马真拿出几样仔细欣赏着，脸露喜色。跟前站着几名侍女，也都瞅着这些珍宝。乃马真拿出几个耳坠放在桌子上说：你们每个人拿一件吧。侍女们瞅着乃马真都不敢伸手。过了半天，乃马真又催促了一遍，侍女们这才围过来，一人拿走一件。正在这时，贵友走进来施礼道：母亲。乃马真说：贵友啊，你来，也给你夫人挑几件拿过去吧。贵由不耐烦地说：母亲，哪天他自己来了，您自己赏他吧，我有事要跟您说。 乃马真让侍女把盒子拿下去，桂由坐在一侧椅子上说：母亲，四叔王夫人都跟您说了这些天了，您为什么还不召集他们召开大会议呢？乃马真说：哼，你光知道着急，也不想想别的。你那野祖大王还没开口呢，在东道诸王之中，他不开口，谁还说话？桂友想了想，的确如此，便说：我去找忽必烈商量去。桂友不知道，忽必烈早就已经和野祖大王说清楚了这事儿，因此见到忽必烈之后，二人很快达成了一致的意见。桂由见忽必烈保证了野祖大王不会反对，而拔都也已经被蒙哥和忽必烈劝服，心中的各种石头终于一一落地。很快推举新一届大汗的大会便召开了。在忽必烈、蒙哥、铁木格的支持下，桂由被推举为大蒙古汗国的第三任大汗。可是三年之后，桂由病逝，又一轮的大汗继承人的争夺出现了。当年拔都是一心想要支持蒙哥继承汗位，无奈在忽必烈的劝说下放弃了。三年过后，桂由果真像刘秉忠的预料一样地寿不长，拔都再次掀起了支持蒙哥继承汗位的大旗，一支庞大的军马排列整齐向汗都挺进。拔都立马在前，周围是铠甲鲜明的将领和侍卫，蒙哥和忽必烈二人领着一群侍卫亲军迎接拔都。蒙哥与忽必烈在马上行礼：请大哥安。拔都在马上侧身指着自己的军队，豪气冲天地说：二位弟弟，这些人马够不够？蒙哥笑着说：实在是太威风了，走吧大哥，大军营帐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拔都下马，与几年不见的蒙哥、忽必烈紧紧拥抱在一起。进了蒙哥的屋内，拔都与蒙哥、忽必烈三个人三脚而坐。拔都爽快地说：这一回二位弟弟不会逼着我再让什么了吧？我听说桂由活着的时候还要率军讨伐我。忽必烈说：拔都哥，那些离间骨肉的无声之言就不要听了吧。拔都说：几年前我就承诺过，推举蒙哥当汗，我以20万兵马做后盾，我这些兵马可是身经百战，连罗马教皇都惊呼我们是上帝的鞭子，我军队中有不少是欧罗巴人，我领他们来到咱们东方草原开开眼界。拔都带领20万大军前来的消息让众多人惧怕，尤其是乃马真。在韩城宫内，愁容满面的乃马真坐在椅子上，左边坐着布里，跟前站着儿子何师、何丹，孙子施烈门、恼户。乃马真说：你们看看啊，拔都带着20万兵马来了，这哪是来推举大汗的，这不是要踏平韩城吗？布里说：嫂夫人，早知道这样我也带兵马来了，我的兵马不比拔都的差。何师说：说这些都没用了，现在咱们做的就是在大会议上 合力推举施烈门为大汗，这是早在傅函在世的时候就有过遗嘱的。此话一出，其他几个人都不说话了。乃马真急道：你们也说说话呀，难道都被拔都的兵马给吓住了？难道你们现在都成了仙草裹着牛不吃，肥油涂着狗不闻的废物了吗？孩子们依旧不出声。布里站起身来说：嫂夫人，你别急，我说话。祖寒把寒位交给了三叔寒，现在也应该在你们这支脉里出新寒。有这么多子孙在，为什么选别的支派的，对不对？何师说：大王伯说的有道理，为什么要从别的支脉里出？大会议上我会说的。一直不说话的脑户也说道：我支持伯父。乃马真说：何丹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难道你不是我的儿子吗？何丹终于开口说：母亲，当年大哥当汗时，人家蒙哥和忽必烈是支持了我们的。此话一出，乃马真骂道：你真是老牛一样的笨，当年他们支持你大哥是真心的吗？他们就等着这一天呢。施烈门瞅瞅各位说：祖母，如果为我当大汗这样争执，甚至动刀枪兵马的话，那这个大汗我不当了。乃马真闻听就是一愣，追问道：施烈门，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你还是我孙子吗？你还是博尔纸巾家族的男人吗？你们一个个都给我听着，无论如何都要一起推举施烈门为大汗。我是汗后，也是汗母，我的话他们也应该听的。很快，推举新一任大汗的大会在哈拉和林汗城大殿举行了。大殿的周围密布着警卫哨兵，各路宗盟万户长一个个走进殿内，其中有东路诸王帖木格大王、塔查尔，西道诸王拔都、布里、何师、何丹、施烈门、蒙哥、忽必烈、叙烈兀等，巴特尔、阿兰达尔、雅鲁瓦赤、刘黑马、刘太平、霍鲁怀等贵戚万户长也参加了会议。大汗母后乃马真坐在靠北正中的位置，左侧是大汗长子贵由之控位，右侧是铁木格大王，阶下右手有何师、何丹、施烈门、布里、蒙哥、忽必烈、叙烈兀等十几位，左手有巴特尔、阿兰达尔、雅鲁瓦赤、刘黑马、刘太平、霍鲁怀等十几位。乃马真见人员已经齐整，便开口说道：大汗归天以后，汗位空缺，因各种原因今天才召开大会议，把大家请过来一起一决新大汗。现在大家议吧。何师站起来说：傅函在位时就立施烈门为汗位继承人，今天应该施烈门当大汗。布里说：拔都带着20万兵马来压制，威胁大会议，这是严重违反了祖函的大法，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参加大会议，应该把他给驱逐出去。拔都端坐在那儿微笑不语。铁木格大王捻了一下胡须，威严无比地说道： 乌里，你怎么还不如你爹呢？你父亲虽然鲁莽，但是在大会议上也没有说出你这样的话呀。啊，拔都是长子长孙，他不参加大会议，谁有资格参加？布里是怒目而视，不敢说话。乃马真说，何师提出了失烈门为汗，大汗在世时把失烈门收养在家，立他为继承人，这也是真的。铁木格又说，乃马真，你身为韩后又是韩母，你应该主持公道，不要今天说牛明天又说马。那当年你为何不遵循窝阔台的旨意立失烈门为汗，而是选了你的儿子贵由呢？你今天说个清楚。一句话呛得乃马真是哑然无语。塔查尔，也就是帖木格之孙，见状说道，我们东道诸王推举蒙哥为大汗，他随两位大汗征大金，又领军西征，勇敢又有战功，理应当大汗。这时布里站了起来要往外走，蒙哥使了一下眼色，立刻过来四个侍卫按着刀柄挡住去路。铁木格低沉地说，坐回去。布里无奈地坐回原位，怒容满面。拔都扫视了一下会场，站起来说，蒙哥当年就可以当汗，今天更应该当汗，有谁反对？恼忽年小站了起来想要说话，乃马真情之不妙，使眼色让他不要说话。恼忽没看见，大声说道， 我反对，我推举失烈门为大汗。 拔都瞅都没瞅他一眼，继续说道，还有没有人反对？ 大厅内是鸦雀无声。 拔都转过身说，乃马真，你是监国，你应该宣布经过大会议共同推举蒙哥为大汗。 乃马真见大势已去，掩面哭了起来。铁木格不愿意看他，说道， 女人在喜庆的大会议上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乃马真，你快宣布。 乃马真强支撑着站起，勉强地说道，蒙哥为新大汗。 忽必烈与蒙哥拔都交流了一下眼神，原本三年前有机会的蒙哥又等了三年，终于着大汗衮服，端坐在汗座之上，旁边坐着夫人忽都台，右侧平行坐着铁木格，接下右手依次坐着拔都、布里、忽必烈、何师、何丹等十几名宗王及子孙，左手是巴特尔、雅鲁瓦赤、布支尔、兀良合台、塔查尔、芒哥、托胡托、刘黑马、霍鲁怀、阿兰达尔等几十位万户长及段士官。蒙哥是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